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中统的洛川调统是无人负责，边保边立即着手夺权。宜川县的中统专任调工聂明熙也是边保的内线，不带上级任命，自行的来到洛川，挺身而出，主持大局。洛川的中统机关从此便完全掌握在边保的手中。巧用反间计，不只是除掉了个把间谍，而且更是掌控了敌方的整个特务机关。年轻的边保干部学习得够快，喜好钻研的赵苍璧认为，在隐蔽斗争中，敌我双方都要按照自己的谋略和方策行动，双方的谋略和方策都是为了战胜对方。敌我之间的这种质的较量，针锋相对的谋略和方策，我们谓之为质疑。边保便积极开展质疑斗争。绥德米脂的外勤据点设在了国民党内部的发展内线。军统榆林绥德区上校专员韦良的妻子是米脂人，边保就通过其妻的联系，争取韦良成为内线。韦良提供了胡宗南部的动向，揭露了军统挑拨西北军邓宝山、高贵滋、高双成各军之间的关系的阴谋。国民党榆林区秘书李文芳也成为了边保内线，向边保外勤曹红碧提供了中统电报的密码和中统依靠胡宗南进入边区的重要情报。1942年年底时，边保各外勤据点已经对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情报力量100余人获得了情报数百件，其中有中统陕西省市特勤突击队竞赛的指示，洛川、榆林等区市的工作计划，而且也控制了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据点。国共两党围绕陕甘宁边区的谍战竞赛，共产党开始逐步的占据主动了。这反间谍工作实在是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谍报斗争的复杂就在于敌我混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因此谁能够化敌为我服务，谁就能够取得谍战的胜利。双方都在争取间谍，那么处在夹缝之中的间谍到底会为谁而服务呢？世界上最深奥的不是工作技术，还是人心。间谍也是人呐，也有心之所向，而且间谍之心要比常人更加深奥。处于弱势的共产党夺取天下全要靠人心所向，那么能不能让间谍们也心向共产党呢？尽管共产党高度的警惕，大力的开展了反间谍斗争，但是仍然不能杜绝国民党特务的打入。就在党中央的驻地延安，就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大批特务潜入了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打入军委二局、联防司令部、陕西省委以及保安处等要害岗位。案件要从陇东的庆阳发端，庆阳城是四省枢纽，北通宁夏银川，东至陕西延安，西通甘肃兰州，南抵四川汉中。陇东地区是八路军的驻防募捕区，驻有王维洲任旅长、耿彪任副旅长的385旅。 蔡畅的公开职务是庆阳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实际上他就是共产党的县长，可是在城内还有着国民党的县政府和县党部呢。国共两党的争夺政权，争夺人心，处于拉锯之中的庆阳人就不得不学会在夹缝中生存。吴南山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写些文案。国民党政府停发了教师工资，吴南山就带头告状。1939年底，陇东的国共摩擦激烈起来，庆阳县的教育局长就以吴南山红为借口，不给其分配工作。吴南山也不得不自找出路，去重庆参加了一个免费上学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吴南山如约地来到了汉中，见到了接应的杜长城，可他没能去重庆，却被引到了汉中郊外的兴隆寺。进了门后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校，而是军统的特务训练班。训练班的课程十分紧张，上午、下午、晚上都有课程，整天没有任何的个人活动时间。课程更是令人胆寒，不仅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还有政治侦察、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信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妆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特训班纪律严格，生进死出，进来了就是军统的成员，必须要放弃个人自由，遵守团体纪律。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同志如手足，团体及家庭，战时不得结婚。教官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你要代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动辄挨打，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课桌，教官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军统的家风就是反共，由中共叛徒张国焘、叶青亲自编写的教材讲解了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以及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等课程。最后的一讲则是蒋介石的语录汇集，有共无我，有我无共，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和一个女人进入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吴南山亲眼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呢？班主任程毅骄傲地宣称，我们是军统的死谏训练班。学员们悄悄议论，军统和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还不至于杀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别想活命了，这简直是人间魔窟啊。吴南山决心早日离开，你骗我，我也骗你。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还向教官报告说，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现在回去还能说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可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班主任程毅听过之后觉得有道理，所以就让吴南山提前毕业回到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了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联络就靠这个海底了。吴南山是第四期的第一个离开的学员，到军统西安站接头建立通信联系，又到陇东的西峰镇找到张明哲接头接受领导。本想寻找生活出路，不成想却陷入了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自己虽然已经逃脱，可是陇东的共产党还能不能容纳自己呢？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共产党当权执政，上手就抓教育。吴南山刚刚回庆阳，就参加了陇东中学的筹建，还兼任了学生生活大队的副大队长。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可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 吴南山的教师同事陆维公当选了庆阳县的首任民主选举县长，吴南山还是县人民代表会的邀请代表。见共产党这样的信任自己，吴南山决心的交代问题，先找相熟的陆维公。事关重大，陆维公没有向任何人讲述，第二天上午就直接向地委书记马文瑞汇报。按照党内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保刚刚提出了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还尚未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的，中央正在调整政策，鼓励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当天晚间，马文瑞、李辅山、陆维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做得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的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做斗争。第三，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你只同李辅山联系，直接受理领导，不能和别人发生关系。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的交代了政策，吴南山的心头也是踏实了。李辅山又接了吴南山到边保科驻地写了两天的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辅山联络都是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辅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的布贩子张凌汉来进行传送。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吴南山成为了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其公开的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天，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是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了庆阳县的教育科科长。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弼奉命来到陇东相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了。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的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弼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替李辅山的班，来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太复杂了，又把李辅山给拖住了。用心钻研业务的赵苍弼并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赵苍弼设计了一个局，以考察这个投诚者。赵苍弼要人抄写一份情报给吴南山，同时布置了治安股股长涂占奎在半路截查交通员张凌汉，看看是否还夹带了别的情报。侦查证明，张凌汉只带了赵苍弼提供的那份，吴南山并没有夹带其他的。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是可靠的。李辅山和赵苍弼这两个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有三个手段。第一个是调，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第二个是诱，利用公开的身份诱敌投靠。第三个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来发现特务。调的手段很快就有了成果。赵苍弼要求吴南山用化学密写的方式向西安方面通信，说是有重要情报汇报。于是军统特派了一个曾在庆阳京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以卖药的名义前来交往，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都补充了陇东保安工作的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报，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长郝苏事先拟就，经李辅山签发。从贺铸行踪又发现了刘志成，这个特务已经当上了河水县剧团的团长了。诱的手段也是有效的，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威等三人到环县。高威一时找不到掩护身份，就来到了庆阳找吴南山。 最后的查的手段往往是意外的收获。一次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就碰上了汉中的同学郑崇义，此人化名陈明，正在秘书科当文书呢。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缺乏同特务机关直接的斗争经验，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发展。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木影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中国没有特工大学，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通过举办特训班的方式来培养特工的。军统特训于1938年创立，对外称之为特警班，各班以各地方的名字来冠名，湖南醴陵的灵训班，贵州黔阳的黔训班，贵州西丰的西训班，四川重庆的渝训班，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福建建瓯的东南特训班等，先后毕业学生就有近20000人。凡是军统的特训班，一律由戴笠亲自的兼任主任，培训出来的特工都是戴笠的门生。有些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些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特务工作，有的则留在了军统本部工作，最危险的是派到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潜伏，圈内则称之为死谏。国民党特务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共，因此办特训班特别的注意培养一批能够打入共产党的特工。国共合作之前，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内就设立了一个特警训练班，培训了50-60人，其中薛志祥等几个人混进苏区，但无法扎根，不久后便撤出了。还是共产党的叛徒有办法，张国焘进入军统后向戴笠提出了一个建议，共产党正在大力的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打入应该从培养青年学生入手。于是军统开始重视吸收青年学生加入特训班。那么怎样的打入延安呢？这就成了这些特训班的主要课题。戴笠亲自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方法。在军统的基本特务之中，去过延安的有秦某、赖国民和沈之岳等人。沈之岳先后去过3次，在抗大时还加入了共产党，在军统之中大为走红。军统西北区派往延安的特务大多是兰州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兰训班有谍报系、警政系、辩证系、外事系、边疆系、军事系，前后训练了5期，毕业学员达2000多人。培训的目的就是打入陕甘宁边区，选择学习的学员大多有老家或亲友在边区。这些特务进入边区并不难，但是电台是带不进去的，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就更加难了。榆林站的学员打入延安之后都被捕了，而且公开的送回了国统区，弄得戴笠是十分尴尬。戴笠不知兰训班难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边保派出的毛培春早已打入了兰训班成为内线，那些同学早就被揭发了。直到有了汉训班，军统的特工组织才算真正的打进了陕甘宁边区。1938年的4月，军统局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了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木仪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程木仪这个人一向做对共工作，曾打入在上海的一个江苏地委组织，将这个组织破坏掉。这次接受重大任务，程木仪在温州的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1939年9月又迁入了距离边区较近的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郊区陈家营办班，圈内称之为汉训班。汉训班是死谏的培训班，干部配备相当强力，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的事务则由化名程毅的程木仪副主任负责。程木仪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来负责。政治教官朱增福曾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主讲中共问题。

让我们一起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